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编辑同埋白伟聪嘅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个总统 Donald Trump 咧，而家咧即系上任两个月咧，就有几个火头啊！好多人都觉得咧，喂，佢而家系咪啊？嗰条战线拉得太长，同埋啲火头点得太多咧？对，首先就系关税啦。关税里边咧，佢有好多火头。第一，最主要针对中国啦；第二就系针对自己啲盟国啦，欧盟国家、墨西哥、加拿大。嗱，呢啲咧就已经咧对一个人嚟讲啊，78岁嘅老人啊，同埋咧佢咁中意咧系大权独揽，系咪话好重嘅精神负担咧？咁如果你关税嗰度咧系忙得不可开交嘅时候，另外嗰个敌人叫做普京啊，喺在旁观察。佢會唔會喺烏克蘭戰爭嗰度鬆張讓俾你呢？尤其係烏克蘭戰爭嗰度唔係淨係普京，而家咧淨係仲多咗一個就叫做澤連斯基。澤連斯基嗰度咧冇幾耐之前，你又公開羞辱佢，咁然後嗰個所謂嘅礦產協議啊，到底點樣收場咧？嗰度靜咗一輪，而家嗰處咧有最新嘅進展，就係咧澤連斯基據說咧就嗰處唔順利，佢拒絕啊係出讓克里米亚的主权。咁至于嗰个矿产协议咧，签订与否咧，就系睇下佢啊乌克兰嗰度肯出让几多嘅领土。啊，于是咧嗰边而家咧突然间又口出恶言，這个 Donald Trump 就喺个 Twitter 嗰度咧就话乌克兰咧吓就一定要官方咧系会承认克里米亚咧系由俄国占领，根本咧系冇得倾。啊，如果唔系就冇得倾啦。就咧，如果和平協議嗰度美國傾唔掂咧，就隨時退出，就話知你嘅澤連斯基同埋俄國咧，你自己玩到夠啦。咁佢再講一次，澤連斯基咧根本手上冇牌，你一定要咧搞掂呢一場戰爭，我幫你咧就幫到呢度為止。如果唔係你唔好將自己睇得咁大。如果你唔肯割讓克里米亞咧，你遲早會成個烏克蘭都會失去。嗱，呢啲说话咧就真系讲到咧系非常之绝同埋冷酷啊！咁而家泽连斯基嗰处咧又唔肯咧系出让呢个克里米亚嘅时候，睇嚟呢啲咩矿产协议啊嗰啲咧，系咪跟住告吹咧？嗰处仲要拖几多咧？所以唔怪得而家普京咧根本个复活节停火只一个空嘅姿态，停火咗短短一两日，你而家油军炸过，因为你成个普京喺连个局势，普京喺侧边睇咧。佢又覺得你明顯係對你 Donald Trump 不利嘅，咁多火頭處處咧都係你而家搞到半天掉，到底想點咧？係嘛嗱，中國嗰度咧當然亦都睇到你烏克蘭嗰處好似爛尾咁樣樣，咁佢起碼擺出個姿勢啊，係一定唔怕你同你玩到底啦，係嘛？你叫阿習近平打電話去，佢要點有可能打俾你咧？所以咧，呢個咁嘅人咧就真係我真係要寫個福字啊！虽然你个大方向、大战略，闩埋道门去怼美国嘅左交啦，嗰头另一个战场啊，哈佛大学嗰啲啊湿碎啊，就主要你喺国内嗰、那个联邦嗰个政府嗰、那个cut 钱啊，系嘛，同埋裁员啊，嗰度一场内战。而家三大战争，第一乌克兰、普京，第二就是中国嘅关税。第三就是国内咧系对付政府嘅效率，同埋咧用呢个马斯克咧就四围辣着，可以讲下仲有第四就是对待盟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呢啲咧吓个关税咁苛刻，大家四劈嘢咧都好似进展不大呢个咧当然咧最其实最进展最大咧就是对付中国啦，你而家加关税加到咁多咧，嗰时即刻建功。就是那些貨櫃咧，係堆積如山，出口咧即刻大跌。但其他嗰處都好似冇乜進展。如果你冇進展咧，就會燒翻轉頭，係咪令到你 Donald Trump 個局勢嗰、那個處境越嚟越不利嘅？係咪啊，鮑生？ 而家個情況咧就陷於僵局，因為澤連斯基喺倫敦嘅會議同德國、法國、英國等嘅代表咧就開會， 似乎佢得到欧盟嘅支持之下咧，所谓底气十足啊！佢重提翻2018年咧，当时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于克里米亚嘅声明，咁佢强当时蓬佩奥强调咧，2014年咧俄罗斯对乌克兰系入侵，而且咧系冇边个国家可以用武力改变另外一个国家嘅边界。佢重提呢个上一届蓬佩奥任期里边时候嘅言论咧。当然是针对 Donald Trump 要他割让克里米亚这个这样的割地赔款的要求啦。而普京亦都用导弹射向这个基辅去表示他对于这个战争的坚持和不妥协。现在看来的和谈是无望的了。我在很久之前我都强调我是主战的。我对于这个乌克兰的和平如果建基于要割地赔款甚至咧要將克里米亞俾咗俄羅斯咧，我覺得依點咧係不能接受。即使 Donald Trump 係咁樣覺得係可以停止戰爭，佢講到大義凛然，又話每日咧有成5000名咧烏克蘭同埋俄羅斯嘅士兵犧牲，但係似乎咧兩個國家唔介意依場仗打落去，特別係澤連斯基。究竟有啲人就話：，哎，依個澤連斯基為咗自己嘅權位同總統之位咧，希望戰爭繼續，但係事實上佢嘅民意同埋國內嗰個支持咧。一直咧都冇大幅地低過，而且其實而家依個戰爭咧，烏克蘭自己國內邊嘅軍事工業生產咧，亦都已經咧上翻軌道，好多嘅炮彈啦，同埋咧嗰啲自走炮啦，亦都係源源不絕咁樣去通過工廠出廠。雖然長期嘅作戰啊，烏克蘭係唔能夠支持，但係似乎而家歐盟咧。願意去代替美國咧，去提供更加多嘅援助。嗱，如果 Donald Trump 嘅目的只不過係減少美國嘅軍援，而希望歐盟去投入更加多依場咁嘅戰爭咧，其實佢係已經成功咗噶啦。而佢心目中所講嘅和平，如果只不過係要犧牲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或者東部嘅土地，我哋都講過，依個只不過咧係一時之間去滿足。普京的野心嘅啫，嗱，如果依场咁嘅战争要打多3年嘅话咧，嗱，我觉得咧系要值得嘅打落去，即系等于而家呢个说话就系话换翻去二次大战或者叫抗战嘅时候，你承认日本拥有呢个东三省或者拥有呢个华东、华中大部分沿海嘅土地，系咪可以咧令到？呢场抗日嘅战争系可以终止，同埋咧日本唔会继续扩张咧。咁但系当然就唔系啦。所以有时候好多评论嘅人，究竟佢希望呢个和平系建基于乜嘢咧？唔系净系单独系和平嘅。如果呢个和平系等于普京发动战争嘅目的，即系话最后嘅和平系满足咗普京嘅咧，咁呢个和平唔要都算啦。所以我觉得咧，而家咁嘅情况咧。Donald Trump 有啲意興難生嘅，嗱，佢個人咧做生意咧，其實我打一個譬如，我都見過唔少依類級數咧做雕嘅企業家或者大老闆，佢哋唔係話三分鐘熱度，佢哋咧就係無寶不落。如果嗰個盤生意或者嗰個商機咧，對於佢哋嚟講係有利可圖咧，佢好熱心同埋咧，佢會全身投入啊，熱情到你唔信。但系当嗰个deal啊已经系无利可图，或者佢认为呢个deal咧已经系唔会再成交嘅话咧，佢好快咧就会抽身，同埋将嗰样嘢咧好似嗰啲弃婴一样啊放埋一边。所以而家系危险嘅，乌克兰佢会被美国放弃，咁但系唔代表乌克兰咧就灭国，反而系呢个机会咧，我觉得系令到欧盟咧同乌克兰咧系更加紧密地一齐，而将。普京的野心咧，系压止住喺乌克兰境内咯。 嗱，而家过去一个月，就自从泽连斯基系被侮辱事件啊，嗰次咧去白宫咧，啊眨下眼有咗个几月，就到底啊欧盟、欧洲、英国啊，是否准备好填补美国随时抽身退出啊呢个空位？啊，就系嗱，上次泽连斯基俾人啊呢个啊范斯啊呢啲人咧吓当众冚咗两巴咧，叫做即系侮辱啦。跟住去咗倫敦，咁英國首相斯坦默係咪出頭嘅？吹曬雞，叫曬杜魯多啊、阿馬克龍啊啲乜齊集喺倫敦嘅。咁跟住咧就歐盟主席馮德萊恩咧 下就勉励啊呢、这个啊乌克兰啊要坚强啊，我哋做啲后盾啊咁嘅。咁跟住啊，喺美国咧就啊呢、这个 Donald Trump 咧就话啊，咁你哋上啦，啊你哋上啦、啊，吓、啊、你哋抗军啦、啊，啊你哋建立军队啦、啊，同埋你哋啊系可以即时啊系冻结咗俄罗斯啊欧洲嘅资产啦、啊，嗰处有3000多亿啊嘅欧罗啊够啦。嗱、啊、到底嗱、啊、上次啊开咗呢啲题目啊烂咗尾尾咧？跟住有咩后续呢？而家唔知喎，西方传媒冇报道喎、啊，话、啊、因为呢场戏啊，跟住嗰边啊个情节啊，嗰条线啊发展成点咧？而家我哋出边冇人知喎、啊，啊冇人知，而家过几月系咪就而家斯坦默啊、马克龙啊、啊德国总理啊、阿舒茨啊呢班人咧，就个个企喺树又唔做嘢咧？冯德莱恩嗰度你责成呢个乌克兰啊，啊快啲上咁，而家欧盟全力支持，点支持法呢？你嗰个军火兵工厂有冇开动呢？招请咗几多人啊入去工厂嗰度开工呢？啊做同埋你加快速度啊，系咪开始做咗几多坦克呢？导弹呢？嗱呢啲呢系属于可能北约嘅军事机密，根本就冇透露。所以而家过咗个几月呢，而家 Donald Trump 话：，既然系咁，啊我倾唔掂咧，啊既然系咁，我走人啦。嗱、啊、走人咗之后，就下一个就我当你像当你系一个餐馆啦。啊！做到呢个生意意兴阑珊啦，呢个股东话我拍卖啦，我走啦，我唔做啦。好啦，下一个接手嘅理所当然就系欧洲啦，即系北约冇咗美国啊。嗱，咁而家就嗰个局势咧就非常之诡秘啊。如果你 Donald Trump 咁讲，而泽连斯基亦都有攞口风，佢话咧佢最近见过咧英国啊、欧洲啊，佢哋咧系非常之有士气，士气高昂，非常之激动。就话你无论如何唔能够放弃克里米亚，好啦，咁啊即系翻去第一日嗰度咯。Donald Trump 就咁讲咯，你哋上咯，本来呢啲系欧洲嘅事务咯，唔关我美国事咯。我而家抽身而退咯。嗰啲人就话：，哇，你系咪翻去门罗主义啊？嗱，其实你话要 Donald Trump 话欧洲嘅事务系应该由欧洲人自己负责，唔关我哋事，唔系佢发明嘅，亦唔系门罗主义嗰阵时发明嘅。最早咧系1796年9月17号，开国总统华盛顿喺佢做完总统嗰任咧，就向内阁发表告别演说。喺嗰一日咧，佢话欧洲佢哋自己有一套根本嘅利益，欧洲嘅利益对于我哋嘅美国咧毫无或者系极少关系。华盛顿嗰阵时话，佢话欧洲各国经常发生争执，原因基本上同我哋毫不相干。因此，如果我哋美国卷入欧洲事务同佢哋嘅政治兴衰系互相连结嘅话，或者同佢哋友好而结成同盟，又或者同佢哋敌对而发生冲突，对于美国都系不明智嘅。嗱，华盛顿呢一番说话咧，系喺1796年9月17号啊，佢离职嘅告别演说嗰阵时讲，所以史称为华盛顿法规。嗱，呢个华盛顿法规就系定咗以后边咧，嗰个门罗主义同埋美国咧系采取孤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嗱，所以而家 Donald Trump 咧，你唔好以为嗰啲人唔读历史，你以为系佢发明啊，好串啊，吓净系顾住自己利益啊。当然，你而家咧后来到咗呢个美国经历过太平洋世纪嘅时候，华盛顿嗰套已经系200多年前啊，同太平洋世纪嘅美国经过。Woodrow Wilson 啊，威尔逊同埋罗斯福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你确实你揽咗只脚出嚟，你系参与咗世界事务，可唔可以个时钟拨翻去华盛顿嗰阵时咧？啊，当然欧洲系极不情愿，加拿大亦都话不可能，全世界而家就系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呢啲都叫你喂美国，你千祈唔好走，唔好缩翻去。所以但是 Donald Trump 是不是一个咁昧于国际政治现实的人，眼里面只是得关税关税关税呢？就我觉得当然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是吧？所以现在整个美国的局势之所以这么迷幻呢，就是这样，是吧？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00年前，因为威尔逊是要被迫参战这个欧洲，派了美军过去是亲自调停，因为奥匈帝国啊同埋德国啊之间啊呢一场奥匈帝国啊同埋塞尔维亚 东欧呢啲国家之间嘅一场嘅大战。呢场大战本来完全可以避免，之但咧佢有复杂嘅背景啦，喺呢啲唔再讲啦。就系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咧，欧威尔逊咧就走去凡尔赛咧嗰处咧系调停，于是咧就提出著名嘅十四点和平建议，签署凡尔赛条约。啊，呢个凡尔赛条约就导致咩咧？奥匈帝国解体，俄罗斯帝国解体，因为沙皇派兵亲自出征，结果被列宁同埋布尔什维克有机可乘。土耳其嘅鄂图曼帝国解体，同时德国啊叫威廉二世啊，呢个叫都叫初型嘅德国咧嘅帝国咧系玩完。啊，跟住仲有大英帝国元气大伤。嗱，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咧系100年前，而家唔系讲第二次啊。啊，佢嗰个后遗症咧系延续到而家。点解？因为奥匈帝国咧玩完之后咧，成个巴尔干半岛嗰度咧，嗰啲国家分裂啊，民族自决啊，纷纷独立啊，一路乱到而家。共党时期嘅南斯拉夫咧，跟住再解体多一次，变咗今日嘅马其顿啊、克山共和国啊、波斯尼亚呢啲。塞尔维亚呢啲咧，即系东欧嗰忽咧，就令到而家欧盟好头痛，就系因为咁，俄罗斯咧又喺后边，然后 claim 咧就话呢个克里米亚属于佢嘅。克里米亚嗰场战争咧就发生喺19世纪中，就喺英国咧系亲自干预，就系唔俾沙皇咧系透过克里米亚嗰度咧系出呢个咧黑海，然后咧就由黑海嗰度咧出呢个地中海。结果咧，当年俄罗斯就失去咗呢个克里米亚战役嗰度兵败，亦都失去巴尔干半岛嘅控制权。嗰场咧克里米亚战争系英国打赢，于是令到沙皇咧见到向欧洲扩充嘅野心受到压制，于是转移咧就向亚洲、中亚细亚、阿富汗、西藏嗰边咧就开始咧。这个抗着同埋远东。而英国亦步亦趋，亦都喺西藏啊同埋印度嗰边呢係阻挠啊呢个沙皇啊喺克里米亚巴尔干半岛失利之后呢係走嚟中亚嗰处呢係觊觎啊中亚嘅领土。咁结果呢就逼到沙皇嗰时向远东发展啦。係咪就係嗰啲后来嗰啲咩海参崴啊、东青铁路啊，一路咧就要同呢个争呢个满洲啊，结果就同日本直接冲突啦。个古仔咧前文下理咧系咁源远流长嘅，所以而家咧泽连斯基咧就搬翻庞贝奥啊嗰番说话出嚟，这个我觉得系完全冇用。这个系第一任 Donald Trump 做总统嘅时候，佢以为庞贝奥系美国国务卿，系 Donald Trump 政府一个咧外交部长，但系佢唔知道庞贝奥已经俾Donald Trump 第二任嘅时候飞起咗。庞贝奥第一任讲乜嘢呢 ?Donald Trump 自而家系绝对唔会认数。所以呢佢又问返佢转头。係咪佢话喂嗰陣时呢个2014年当你个克里米亚被侵略嘅时候，点解你唔去反抗呢？咁你问架泽连斯基亦都系好唔公平，因为嗰陣时唔系佢做总统呢。係咪嗰陣时喂大家都系諗住系成个北约系齐上齐落嘅。嗰陣時你阿 Donald Trump 應該問啊奧巴馬點解你嗰陣時唔干預啊？係咪？因為嗰陣時你係美國仍然係世界警察啊，你唔係諗住翻返去華盛頓嗰個咧孤立嗰個初心啊？嗱，所以呢件事而家嗰種複雜咧就係好多層次，到底你而家 Donald Trump 要退出嘅話係半真假定係完全係負氣啊？歐盟啊，即係北約嗰邊啊，係 ready 接波未咧？如果是的话够不够打呢？跟住那个美国是否仲会继续向泽连斯基提供这些空中预警和情报呢？定是又回去前几个礼拜你突然间又说 cut 晒之后又恢复呢？所以川普这种不可预知性呢必须要承认，他可以将他武器化是他的优势，但有时候是几吓人憎的。嗱，我哋風雲谷評論就呢個 Donald Trump 由第一日開始我哋已經咧係勸喻咧聽眾要聽全部，唔好斷章取義。 啊，对 于因为咧 Donald Trump 呢个人要是其是非其非，佢嘅大战略去拆毁呢个咧全球化呢、这个做法咧，呢、这个颠覆咧，我认为值得肯定同赞扬。但系其他你下边开咁多间戏院，上映咁多套戏，系嘛？有啲戏咧你又拍到烂尾，有啲咧你就唔够资金。啊！而家收翻你开戏院，你系做影业系嘛？诶，呢、这个经营呢、这个电影事业咧系啱嘅，但系咧咁多套戏咧，你要跟足啦。而家未知啊，因为未拍完啊，未拍完咧，到一日咧都一日好难攞结论。但系因为咧佢嘅人员太差，喺国内同埋喺国外咧，而家咧备受围攻，好容易啊弄假成真咧，搞到咧四处受敌，变咗叫孤家寡人啊，系咪鲍生？ 系啊，如果我哋去睇历史啦，或者讲得学术啲，宏观一个大历史角度咧，即系Donald Trump一届嘅而家嘅任期几个月里边所做嘅啲政策，其实唔需要太早咧落一个判断，或者系将佢呢个人咧视为究竟系忠定系奸之类嘅戏剧式嘅评论。你因为举个例子啊，譬如话日本最简单，大家会容易啲去理解。日本今时今日咧，大家都觉得系一个民主国家啦，经济发展好啦，文化亦都系咧好灿烂嘅国家。但系喺短短嘅100年左右之前，日本系即系由明治维新进入咗现代化，经历咗甲午，经历咗日俄战争一两次大战，先至有今时今日呢种咁嘅境地或者呢种咁嘅繁荣。但系你留意一下，其实头先我所提及嘅全部都系战争嚟嘅。呢场战争里边咧，日本一直咧系节节胜利，由甲午一路赢到去二次大战嘅开头，跟住食两粒原子弹。嗱咁样嚟讲，日本如果纯粹从一个角度，日本嘅呢个国家嘅命运嘅角度，咁其实系好事嚟嘅。因为如果佢唔经历咗嗰两粒原子弹，要死咗咁多人咧。佢唔会投降，亦都唔会咧啊！重新开始进入一个民主嘅国家，有今日嘅繁荣。咁好啦，咁如果我哋用翻呢个咁嘅大历史角度反推过去，咁佢嗰几场嘅战争，亦都会侵略咗中国或者其他嘅东南亚国家啊，甚至系当时嘅俄国等等，咁亦都会害咗好多生命嘅。咁如果你切身处地喺嗰一刻嚟讲，你觉得日本系咪？应该要战败呢，如果佢战败嘅时候就呢啲国家唔需要受苦啦。咁但係如果佢战败咗就冇后来呢种咁嘅二次大战嗰种野心，亦都唔会食原子弹㗎喇。咁所以嗱，牵一发动全身，即係 what if 嘅历史一样。日本当初就係所谓上帝要佢灭亡先要令佢疯狂，令到佢赢到开航，跟住最后食两粒原子弹，再结果就令到佢一个国家重新开始。嗱，点解我要讲咁多呢啲历史呢？其实你亦都可以睇翻喺以前嘅沙俄或者而家嘅俄罗前苏联或者而家嘅俄罗斯一样。嗱，呢啲国家咧，佢有啲命运系唔会系好直接，一定好曲折嘅。亦都有啲国家咧，注定咧系要从战争同埋混乱中咧去成长嘅。尤其譬如俄罗斯呢啲咧，我哋叫做比较原始落后文化嘅国家，虽然。即时今时今日啊，都系一个相对于文化上面落伍嘅国家嚟。佢对于成个世界人类嗰个作用咧，未必系一个创建嘅文明，但可以佢系一个毁灭者。呢个毁灭者咧，就会对于其他国家嚟讲系灾难。但系对于其他国家喺嗰一刻嘅灾难嚟讲咧，之后可能会迎嚟咧啊呢个国家嘅改变，即系等于佢由前苏联呢个共党专制嘅年代就会解体而进入咗而家。你曾经以为佢曾经拥有呢个民主嘅希望，但系佢又会变成普京嘅独裁。但系普京呢场咁嘅战争，最后会唔会带嚟俄罗斯嘅崩解，同埋普京呢个人 嘅有可能 嘅野心，最后自食其果，令到佢呢个咁嘅俄罗斯霸业系化为灰烬呢？嗱，而家我哋唔知道，但系可能再打多三年，用乌克兰呢个国家嘅命运同埋人口去做一个代价。是可以换来普京和这个俄罗斯的改变的，即等于吃两粒原子弹日本一样。如果到时俄罗斯真的有这个日子的改变，可能乌克兰的牺牲 是值得的，在历史的角度。 为什么现在世界的网络里面呢 ,Donald Trump 是黑白分明呢？一班人就爱之欲其生，就是所谓的侵犯呢，另一些呢恨不得呢就食其肉寝其皮呢，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西方的新闻学已经萎缩 ,journalism。即是我刚才一开始讲，现在我们对事实啊同埋真相所知咧，系極度唔夠啊！點解？因為《太陽時報》啊、CNN 啊、BBC 啊，啊佢冇盡到職責啊！喂，烏克蘭究竟個場仗打成點啊？有幾多個戰地記者報翻嚟啊？到底啊喺呢個烏東啊，嚇嗰四個省六個地方嚇，到底而家失落咗幾多啊？呢個第一，第二就自從一個月之前嗰場啊侮辱澤連斯基嘅大風暴之後。欧盟、北约呢几个大国，尤其英国、法国、德国呢个几月，你有冇啊？系增长你自己个军事实力？你有几 ready？ 嗱，而家 Donald Trump 如果万一真系褪态，你而家下一手后有冇能力接过呢间餐馆咧，将佢个生意做翻起佢？而家冇人知啊嘛，你知唔知啊？过去一个月，英国首相。有冇联络到法国总统同埋德国总理拉埋冯德莱恩四个，系嘛？喺唔知某个地方，喺瑞士或者喺边度啊？系嘛？坐低共商大计，定系佢哋一如既往系好懒惰咧？而家唔知道，定系因为 Donald Trump 眼见佢哋根本呢个几月冇做嘢，于是啊逼佢做嘢，于是我真系唔理啦。因为华盛顿最早嗰阵时就系咁啊，我可以向美国国民交代。真系欧洲唔关我事，你哋搞掂，系咪真系咁咧？如果系嘅话，而家欧洲点面对咧？同埋啊，普京嗰次到底消耗咗几多实力咧？定系普京？我哋一早讲，普京系咪第二次世界大战啊结束嘅时候嘅史太林咧？根本你就冇力啊，系再同英法、英美嗰阵时联手代打仗。之但系佢喺瓦尔塔会议，就喺克里米亚。黑海斯賓嘅時候咧，佢衝大頭鬼，結果俾佢偷到雞，就俾佢立咗半個歐洲去。嗱，呢啲冇人知，而家西方嘅世界亦冇咧軍事專家，亦冇思想家，扣住一百年來啊嘅歷史咧，係去借古去證今，所以全部核子摸象。咁你剩翻個 Donald Trump， 你喺個台面嗰度霸佔個。舞台咧，好似今日五時花就聽日六時變，所以而家係一個空前啊魔幻同埋咧空前虛妄嘅時代，你根本唔知啊係真正發生嘅咩事。而 Donald Trump 就係利用而家呢種咁嘅狀態同埋個時機咧，喺度同你玩鬼影變幻球，不斷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令你覺得佢好乞人憎。乌克兰嗰度就系啦，你到底提唔提供情报？佢嗰阵时话 cut 晒 ，cut 完之后又恢复。对中国嗰度加关税145，然后加到100、250，然后突然间又话啊，我可以降噶啦，大幅度降，降到几多唔知。然后就话要等啊，习近平打电话嚟，嗰度冇打，佢又话其实中国嗰啲专家喺下嗰个专家个 level 成日不断向呢个美国接触，然后中国话你讲大话，我根本冇骚过你。到底谁是是谁非呢？而家咧系进入一个疑真疑幻嘅世界，系嘛？所以跟住而家泽连斯基，如果你话喂系坚持，我唔放弃克里米亚，因为克里米亚自古以来属于乌克兰。嗱，呢度有得拗啦。啊，乌克兰系咪自古以来属于俄罗斯咧？克里米亚系咪自古以来其实系属于特厥土耳其人嘅咧？嗱，呢啲你咪攞去国际海牙法庭慢慢审咯。但系而家仲有国际法庭咩？嗰啲已經冇曬權威啦，由國際海牙法庭、世貿組織、世衛組織同埋聯合國，所以而家係全世界所有嘅秩序鏈大崩潰嘅時代，唔需要 Donald Trump 出嚟逐檔去踢，都已經咧喺度敗壞緊。呢度先係而家呢個世界恐怖之處啊！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聽《風雲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多謝大家，下一集再見。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